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幽默类的图书。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带来了是囧书的这本，算是比较新的书吧。 是新书，绝对是新书啊。 囧书咱们之前曾经说过他的一本书。 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啊。 哎，咱们这次呢又说另外的一本书，新书，我讲个故事你可别当真呐。 哎，那就是一个挺有幽默，挺有这种喜感的啊，一本也是短篇小说集。 嗯， 我记得我们当时在那儿介绍了一个，后来有听众朋友在这个网上跟我们互动，就说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呢？是拿这个苍蝇拍打苍蝇的那位大婶儿啊，印象最深的是那个。那其实这里边虽然说，不是说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他叫我讲个故事你可别当真啊。其实那种幽默的那种有趣的东西和上一本书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嗯，他也算是豆瓣的红人啊，豆瓣的说书人囧书。那继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之后的最新神作，反正讲的都是老百姓的故事。 但是他那个老百姓我觉得有意思在哪儿呢？你比如说啊，他是这么说的，在封面他说，我们身边啊充满了活的剑侠客，他们活着遇到麻烦解决问题，管闲事儿抱不平，发财流浪生活歌唱，能管别人的事儿他们就管，管不了时呢他们就管好自己的事儿，所以他们是侠之小者。那整本书下来，这些侠之小者组成了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定位叫做一部属于小人物的纪传体通史。 嗯， 我觉得挺有意思啊。 哎， 一般说我们说纪传体，一般都是史上留名，那肯定是这个有名的人物才能留下来。那这是专门属于小人物的纪传体，同时，那他又讲了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很多。那他又是怎么写的呢？我们先让这个红酒来跟我们说说啊，他是这个作者是怎么想起来，囧书是怎么想起来写这个书，怎么又是怎么写的？ 哎，囧书是这样说的，说我从小爱听评书。最喜欢《雍正剑侠图》，也叫《佟麟传》。 是 这套书呢，以剑侠客极多著称，啊，什么33路名侠、4大名剑、4小名剑、云台4剑，还有什么乾坤8剑，不胜枚举。这角色一多呀，难免就有龙套。按照一般说书的方法，龙套就是龙套，说完就得。但是《剑侠图》这种书是很特殊的啊，按照北京的说法啊，每一个龙套几乎都要说一段道笔书，讲讲他的身世来历。那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啊，并不比佟麟身上的故事差，很多甚至比主线更精彩。 哎， 那东北呢有一位张庆生先生，他使这活另有一套方法，他不讲佟麟，而是讲张芳。张芳呢是书里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角色了，张先生以他作胆，愣是把《佟麟传》说成了《张芳传》。这个例子说明啊，只要你愿意去挖掘，再小的角色身上也有故事可听可讲。 没错， 是吧？就好比你看一个战争题材的电影，第一个镜头一个小兵出来，砰一枪死了，这时候呢，镜头可以跨过他的尸体，讲一个波澜壮阔的战争故事啊，也可以推向他的瞳孔，回到他活着的时候， 对， 他年轻的时候，他小的时候讲的一生的故事。 是吧？他说我每次看到电影里有小角色死去啊，就会不可抑制的这样想。 我有时候看电影吧，我觉得我跟我媳妇儿就是这个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也可能因为这个爱好我们俩才走到了一起。 哎、呵、啊、那快说说 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看电影也不知道是人家演的不好呢，还是我们溜号，我们老关注那电影那个画面里头啊其他一些东西，人家这主角比如在这说话呢，我们就会关注其他一些，然后看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我们俩就会对视一下，我说哎，你觉得他那个东西怎么样啊， 嗯， 哎，我也想问你呢，全是这种。 我跟你说，等那个 VR 虚拟现实技术一成立了之后啊，像你这样的观众啊， 嗯， 花在电影的时间会越来越长， 是吧？ 他那是360度啊，相当于你按他的主线是一个小时， 嗯， 你要是把四周全都看清楚了，5个小时也下不来。 哇哦！ 我以后就5年之内吧，可能就出现这样的电影了。 可以弹幕吗？ 没问题，全都是弹幕了。所以呢。作者说，我花了点时间把我生活过的地方啊都刮了一遍地皮啊，挖地3尺，挖出一些蝼蚁般的小人物来，讲完他们的故事还不过瘾，就去搜刮朋友们的故事，朋友的朋友的故事，这种故事呢讲不完是吧，是不过瘾的，然后干什么呢，是吧，讲完了之后就去咖啡馆啊、酒吧呀、包子铺啊、地铁呀、机场啊、商店呀，反正一切有人溜达的地方、有人说话的地方，就偷听别人讲故事。 所以有的时候您在外边说话您得小心啊，您不一定就让哪个作家给听走了、 被写进去了， 就是 他说我去这些地方找故事手到擒来，从来都是贼不走空，耳朵够好使的，而这些故事屡屡让我惊个是张口结舌，这世上竟有这么多高人， 嗯， 啊，就坐在你触手可及的地儿，故事里的人虽不能飞檐走壁口吐内丹，但是他们用自己的天赋努力和简单或者是粗暴或愚不可及的办法解决了世上种种不平事儿。 哎， 听《雍正剑侠图》的时候，我常常想啊，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差不多是个剑侠客充满的世界啊。而现在我懂了，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们身边充满了活的剑侠客，只是剑侠客不会在腰里别大刀啊，写上我乃剑客，我乃侠客。 嗯， 他们活着，遇到麻烦。解决问题，管闲事抱不平，发财流浪打架自杀，别管别人的事儿啊，是吧，能管别人的事儿的时候他们就管，管不了的时候就管好自己的事儿。 哎，这刚才我念过啊。 对，此乃侠之小者。我常常在家门口的一家小酒馆里写作啊，客人一多呢我就写不下去，这个时候我就支棱着耳朵听故事或者看表演。 嗯， 听得多了看得久了，会有一种自己正身处屏幕外的错觉啊！屏幕里正上演着一个细腻的长镜头，演员的台词功底深得吓人，剧本更是神乎其神，每一句台词啊都无比巧妙而自然，倘若一直看下去，配角呢就成了主角，长镜头就成了片子。 嗯， 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导演剪辑版，每一个配角呢都能独立成片，只是被剪掉了很多而已呀。 我就觉得这谁啊，囧叔可能也是一个电影发烧友，要不然的话他不能够，就是他把这个感觉写得特别的电影化，我觉得。 对对对对，镜头化很厉害。 对对对。那我们呢下边就给大家来介绍几个小故事，因为他的故事呢相对来说都比较长，然后呢我们就把它节选吧，每个故事节选一段，但是在跟您讲之前我们会把整个故事跟大家伙儿说一下。 嗯， 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第一个故事叫狗王，狗王之后呢还会给您介绍像单曲之王。 嗯， 嘿，单曲怎么会有王呢，宗大胆，还有计算之王，等等。 嗯， 先来说狗王。狗王啊，周其胜啊，他这个诊所呢在东郊的一个村里头，三间门脸平房，门窄的像狗舌头一样，地上连地砖都没铺，门厅摆着前台和一排食堂用的那种连体塑料椅，正对街门的墙上挂着面锦旗，上绣狗王两个斗大的金字，不知什么人送的。注册医师呢仅有3人，其他都是村里的年轻人，任何人配上白大褂啊，哎，都跟真的一样。此前呢，周其胜据说服务于北京较大的动物医院之一，乃该医院王牌医师，后来被开除了。被开除的原因呢，我听不同的护士和病人说过不同的版本，比较合理的是他喜欢在诊室里头抽烟， 因为他现在依然这么干。此外呢，还有长期的迟到早退、违规用药，对病患家属进行人身攻击、致死民权，哎，以上等等啊，全是选项啊。那关于狗王这个称号，狗王本人表示早忘了是怎么来的了，但我当然知道，这是后话，暂且不表。现在先说说我是怎么认识这位狗王的。几年前呢，他的诊所在村里开张的时候，我的狗正好得了病，一摸就吱吱叫，叫声奇特而凄惨，于是就近去诊所看了看。周其胜摸了摸，见狗啊又吱吱的叫起来，便诊断道：腰椎间盘突出。我大惊啊，我心说狗还有这病吗？再看这位大夫，哎呀，粗枝大叶，跟山大王一样，一看就绝非善类，而且连白大褂都没穿，看起来十分不可信。我就问他，那如果是骨骼的病，是不是应该照个片子呢？他头也不抬说：没机器，有用，有也不用照。我一听呢，觉得这家诊所太不靠谱了，抱起狗来就走。狗呢又吱吱的叫起来，他在我身后坐着也不回头，平静地补充了说：如果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就是脑袋让细菌给感染了，让他错以为自己是老鼠。他不吱吱的叫吗？哎，我呢愤愤而去。结果呀，辗转跑了三家县城的诊所，片子也照了三次，诊断都是这个病，且说需要住院治疗。我一想，天天要跑县城来看他，太不方便了，我连我亲爹看都没这么勤快，就回了周其胜的诊所。一进门，我拿出一张 X 光片给他看，他瞄了一眼就放在一边，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开了张方子，让我交费住院。这么着，我跟他连续见了十几面，每次来呢都几乎碰见狗主人在骂他，这使我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周其胜的相貌体格啊，实在是不适合当医生。一般来说呢，医生应该是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给人一种可以依靠的感觉。他不但达到这一标准，而且超过太多了。此人身材过高，肩膀过宽，而且面目凶狠，相貌粗豪，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环眼皂白分明突出眶外，连鬓络腮的刚短然，压着毫毛好似抓笔一般。哎，每当我给人讲周其胜这个的时候，哎，听的人总是很生气，因为他们觉得我在抄袭。然后呢，我也很生气，凭什么说书的说这个胡大海、程咬金总是用这套词儿，那我说一个现在的人就不行呢？何况周其胜他确实长得就是这样。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哎，饶是他如此的体格魁伟啊，面目凶恶，狗主人们呢还是每天都跟他发生摩擦。尽管其中大部分假如动起手来，胜率恒为零。我那狗住院那些天啊，我就目睹了不下十起医患纠纷，大部分是嫌这个周大夫手太重，或者医疗诊疗的手段太粗鲁，或怪他在诊室里抽烟。有一位妇女就曾经怒道：你们院长呢？我要投诉你。周其胜说：好，请稍等。然后拉门出去，关上门又打开门进来，对妇女说：你好，我院长，什么事儿？妇女呢气得半死，大叫道：你不能在病人面前抽烟。周其胜说：你又没病，是狗病了。当然呢，我不是要歌颂他在医院里抽烟，他这个人啊是个实打实的混蛋，一如我的许多其他朋友，这些方面并不值得歌颂，但他的医术确实高明，诊断简单清晰，治疗精确有效，跳过很多昂贵且麻烦的检测，经他手治的狗大部分都能起死回生，十分神奇。他一生只看狗，猫啊、鸟啊、乌龟之类的动物一概不管。问原因，他说呀，这样可以少记很多症状、药方和寄生虫，而真实的原因肯定是村里的狗多吧。总之，他的恶名和他高明的手段同时传播开去，诊所很快就风生水起，门庭若市了。但这不能改变他那总是惹恼狗主人的事实，终于爆发出第一场动起手来的医患矛盾。 嗯，作者真的是太善于倾听跟观察了。 啊，这个我们也太善于给双扣了啊！我们念到这我们就不读了，你看， 因为太长了，太长了， 太长了。 嗯，咱们也是选取其中的一些片段吧，啊，让大家感觉一下他的写作风格，好不好？ 好，那我这个呢，下边呢，还有一点时间啊，我再给大家再读一个单曲之王。哎， 刚才有狗王，那怎么还会有单曲之王呢？ 哎， 什么意思呢？还是掐片段。我以前在游戏行业的时候啊，有个徒弟叫杨百成，他结婚的时候呢，我去了，在舞台上，主持人让他发表感言，他跟得了奥斯卡一样，感谢了许许多多的人。其中说到我的时候呢，是这么描述的：我的师傅啊，他是个北京地痞，人品很不好，经常克扣我的烟，还偷我茶叶。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他，一是感谢他带我进入这个不靠谱的行业，二是感谢他激发了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天赋。我在台下听着，心情十分复杂。他所说的激发天赋确有其事。我的每个徒弟呢，都有一门绝学，有的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有的会做烧羊肉，有的能用泥塑啊，这个雕出栩栩如生的女的来。发现徒弟们生活中的一技之长啊，能够快速融入他们的精神世界，还可以在需要这些的技能的时候省钱。可是唯独这个杨百成，哎呀，简直是一事无成，愁得我睡不着觉。他呢，是既不读书，也不爱看电影，既不运动，也不喜欢烧菜做饭。面试的时候，他在兴趣爱好里填了一项听歌。嗨，这是典型的零分答案，切莫效仿哦。但是不得不说，这小子长得是真帅。面试的时候，我一进会议室，顿时眼前一亮，一个眉清目秀、俊美朗目、清爽精神的少年，笔杆调直的坐在桌前，面带自信的微笑。事后我才知道，他当时慌得都快尿了，但是呢，他天生一对笑眼儿，救了他的命。他那个岗位上啊，之前刚走了一个人，那人呢惨不忍睹，不但长得一般，而且有点脏，最要命的是人品比我还差。他偷我从别人那儿偷来的茶叶，这像话吗？我把他开了，这件事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以呢，杨百成进来以后立刻得了一个外号，叫小白脸儿。为了开发杨百成的精神世界，有一次我问他，你喜欢听什么歌啊？问这种难为情的问题呀，殊非我愿。但他呢，没别的爱好，我也没什么办法。没想到他答道，都说不上名字来。哎呦，这太令人绝望了，而且令人难以置信。你就算是喜欢听小甜甜也没什么可耻的呀，怎么会一个都说不上来呢？这不合常理。那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下班后我偷偷打开了他的电脑。哎，这在我干的没有底线的事儿、无聊的事儿里，只能算是中等偏下，没什么可惊讶的啊。我打开这个音乐播放列表一看，哦，吃了一惊，这里面啊全是莫扎特、肖邦、贝多芬、李斯特、舒伯特、拉赫玛尼诺夫等等，还有好多我不认识的。我出了一身冷汗，我以为这小子事先料到我了这一手。后来我一观察，他午休的时候还真是戴一个巨大的耳机听钢琴曲。转过年来开年会的时候啊，公司找了一支乐队现场演出。散场以后呢，大家伙都喝得东倒西歪，精神大多不太正常。有几个性格大概随我的员工呢，就去骚扰人家，说想玩乐队很多年了，能不能让我们拨弄两下乐器啊？乐队的小伙子为难地看了看我们老板，老板呢也喝多了，挥着手绢让吧台给他们上一箱 Corona。 于是呢，我们就在噩梦般的二把刀演奏中继续地喝起酒来。喝着喝着，我想起一事儿，我抬头一看，舞台上一个财务的大哥正在用贝斯弹真的爱你。这是我最烦的乐器，弹奏我最烦的歌，但是我惹不起财务啊，只好耐着性子听完，然后揪着杨百成上了台。我大概醉得不轻，说话都成了长短句，颇有古风。我说，杨百成，你小子肯定会弹钢琴，少给我装蒜，快给大家伙弹一个。然后呢，我振臂一呼，接下百诺，完全是把这杨百成扭捏的，我不会，不会啊，我真的不会啊，这个声音就给淹没了。我把他呢按在这个键盘前坐下，我说，这个虽然不是钢琴，但是看起来也挺高级的，是不是？快弹。杨百成的脸啊跟这脖子红得如同煮的蟹，他把屁股在琴凳上左右挪了几十下，这才磨磨唧唧的把双手举起来，慢慢落在了键盘上。这个动作毫无来由的一下吸引了所有人，现场陡然静了下来，几个正在大声吆喝的人破锣嗓子落在了半空。接着杨百成弹了圣桑的天鹅，这是一段被人从哪儿剪下来插入会场里的时间呢、啊、琴声从巨大的扬声器里柔和的倾泻而出，左手如松软的秋叶，右手似荡漾的水波。 杨百成闭着眼睛，身体轻轻地前后摇晃着，有时把手抬得很高，再缓缓放下，像是在触摸一颗珍贵的宝石。一遍主旋律之后，是从高音轻柔滑落到低音的结尾。安静了一两秒钟之后，旋律周而复始，人们都放下酒杯，不再交谈，也没有人咳嗽或走动，仿佛所有人在一同看守正在熟睡的地球上最后一个幸存的婴儿。我眯着眼睛看着杨百成，心想这小子还挺会演戏啊。不过我的余光呢，捕捉到一个更会演戏的，跟我们坐在同一桌的乐队成员，本来是不太乐意，就跟自己的孩子让不相干的人抱走了一样，一脸不高兴。可是这一曲听下来，这几个人都惊呆了，他们的反应显然比我们这些外行大得多。尤其是键盘手，键盘手是一个姑娘，梳了一条很高的马尾，食指修长，恰如其人。她把手指搭成 A 字形状，架在双眼之间，一动不动，似乎已经成了画。最后一个音节被空气吸走之后，会场里一下变成了早市，尖叫声、鼓掌声、呐喊声、酒杯碰撞声混在了一起，压住了每个人的声音。人们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跳出来，又发出更大的声音，拼命叫喊。很快，这就成了会场的主旋律。他们对杨百成和圣桑的关注只维持了七秒钟。七秒之后，只有几个围在他身边的人还在弹他和他弹的曲子，其他人又回到了现实世界。围观者中当然包括乐队的那个姑娘，她双手握拳，激动不已，摇着头低声说，太美了，太有画面感了，太有想象力了，以及其他一些语无伦次的话。最后呢，姑娘留下一个地址，说是一个琴房，周末的时候喜欢弹琴的朋友经常聚在一起弹琴聊天，邀请杨百成去玩。我听得目瞪口呆，因为这时方才这支乐队演奏的可着实够狂野的，跟弹琴聊天这事儿不怎么沾边啊。姑娘走了以后，我们部门的坏小子进入了一种空前亢奋的状态，他们根本不关心杨百成怎么会突然冒出一项如此高雅的绝技。他们的议题是姑娘是否对杨百成有意思，杨百成对姑娘印象怎么样，去不去赴约，什么时候去，而且还抢走了人家写地址的纸条，跟三岁的孩子一样跑来给我看。我怒吼道，滚，谁再起哄罚一条中南海。立刻消停了，我咳了一声说，只有我能起哄。然后我拉着杨百成走了。关于弹琴这项秘技，杨百成是这么交代的，他说呀，他只会弹这一首。这个解释在我听来就跟没写作业被老师抓到时说忘带了一样，是一个愚蠢但标准的答案。我冷笑一声听他继续解释，没想到呢，他的解释还挺对我胃口。因为啊，我是一个科幻爱好者，他大概是投其所好，编了一套科幻的解释，真是居心叵测。 好，这是今天跟朋友们一起来介绍的囧叔的这本《我讲个故事，你可别当真啊》啊，这是豆瓣的说书人囧叔又出的一本新作。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朋友们，再会了。 从前，总会有一些。

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北京时间13点整 FM 986再度灵动。